不思乱听。 各位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，欢迎你在微博上搜索经典九六九龙叶，龙马精神龙夜晚的夜，找到我，和我一起尬聊一个小时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口头禅，说哎呀，等有时间再怎么样怎么样，等有机会再怎么样怎么样，等以后再怎么样怎么样，可是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。很多时候我们放纵一事无成，反倒是那些忙中偷闲成就的事情让我们永远都记得。建议大家呢花一点心思，让后来变成更加美好的未来，这样才不枉来红尘走一遭嘛，对不对？来听周杰伦的《红尘客栈》。我们的人生呢实在是太短暂了，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尽可能多的地方玩，尽可能多的游戏，拥有尽可能多的故事，领略尽可能多的风景，爱上尽可能唯一的人，这样潇洒走一回之后才没有遗憾。来听徐佳莹的潇洒走一回。 许多年过去，终于实现了梦，是否真的如他们当初所愿？ 有没有发现手机内存小的话呢，虽然需要经常删东西，但是一打开手机呢，所有留下的都是我们最喜欢的。相反呢，手机内存大是大了，但里面杂七杂八的，眼花缭乱的，所以说呢，买手机还是要买内存大的。是不是听完就想换手机了？一定要 hold 住你这一颗败家的异动的心哦。来听姜育恒的异动的心。 家是一张张的票根，撕开后展开旅程，投入另外一个陌生。这样飘荡多少天，这样孤独多少年，终点又回到起点，到现在才发觉。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， 的事已随风而去，驿动的心已渐渐平息，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分享一 看了一个视频呢，说是外国两个小女孩一起讨论长大之后的职业规划，一个小萝莉呢就想当老师，另外一个就反驳她说，但是你讨厌小孩啊，想当医生吧又怕血，想当烘焙师吧觉得自己会把食材都吃掉。结果经过了一番认真的研究之后呢，最终他们发现我们还是适合一起做公主，把我笑翻了，谁还不是小公主怎么的。祝大家在爱的人心目当中永远都是个小公主。来听戴佩妮的 Amen。 Emma, I don't like you. 来的就不够单纯，我崩溃是否显得我比较愚蠢？我的告诫就是我的眼泪，我的哭泣声，我很难过，你明明都听见，你却不过问。我要的人为何不能和我一样都那么忠诚？ Amen， 爱都爱了，却不能坚持让它长久生存。我的愤怒源自我对他已不会再信任，分都分了，为何非要我承受他留下的？ 则新闻说，《流星花园》确定翻拍了，许魏洲、王俊凯、白敬亭、张艺兴、吴磊、王嘉尔等等小鲜肉人气很高。女主角杉菜呢，传出从欧阳娜娜还有陈妍希两个人当中选出，不知道老板的 F4 会不会被新人超越。但是大 S 永远是我心目当中的杉菜，来听 F4 的《绝不能失去你》。

动。对你讲，我不敢抬头看着你的哦，能否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？我指着大海的方向，你的亲切像是给我哦。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？我指着大海的方向。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？我指着大海的方向。逃动花的泥下，我不知不觉忘记了哦方向。你说我身上最坚强，我说你世上最善良，我不知不觉一荷花哦一样。你说我世上最坚强，我说你世上最善良。你说我世上最坚强，我说你世上最善良。我和他们一样，我看着你默默地说哦，不能这样。我想要回到老地方，我想要走在老路上，只是我才知离不开你哦吧姑娘。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我就要走在老路上，我明知我也离不开你好吗姑娘。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，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你，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你姑娘。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接下来呢，我们的深夜食堂为你免费供应心灵鸡汤，希望你不要停止奔跑，不要回顾来路，因为来时路再辉煌也无可眷恋，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，一起加油吧，让我们活得像一团花火一样耀眼。来听梁咏琪的《花火》。 完美中的完美，原来 在风雪可以让我坚强，让我感动，坠落在我的梦，只要一点火种，依然照亮我笑容。原来命运还有一些在我掌握之中，眼泪的朦胧透着一道彩虹。 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占有欲很强的人？有没有那种很黏人的人？占有欲和黏人有什么区别呢？占有欲呢，就是你给我过来，黏人就是我过去。但是不管是哪一种，爱一定要是相互的才可以，这样才能够长长久久。来听张学友的《但愿人长久》。 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唯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旧梦轻影，何时在人间？算出个第一壶照无眠，不应有恨，何时长相别时圆。人有悲欢离合，也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绝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，千里。

企业做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。 对年轻的创业者来讲，其实一个好的一个 idea 容易想得到，但是我认为呢，就是说其实有了一个 idea 之后，你怎么把它变成一个商业模型，同时付诸行动，执行力很重要。 聪明是一种天赋，善良是一种选择。帮助消费者去解决疾苦这件事情，我们永远提醒自己不要忘了初心，这样我觉得长久以来呢，一个医疗和互联网技术相结合的公司才能散发出来它光辉的一面。 我发现养猫之后呢，我的演技得到了很大的提升。比方说在宠物医院洗澡的时候呢，你最好不要在身边，但是如果就这么走的话呢，会让主子觉得它被抛弃了，所以就要装作打电话，越走越远，又或者是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呲溜一下就溜走了，要照顾你家喵星人的感受。今天还看到有人说去医院呢给猫做绝育，医生就嘱咐说，待会儿我假装把猫抢走，你要装得特别不情愿，拼命的抢回来，但是还是抢不过，这样猫做完手术就不会恨你了。我觉得这方法真的是天下无双，独一无二，还是第一次听。我家的喵叫龙富贵，你的呢？接下来把张靓颖这一首《天下无双》送给你家喵星人。今天的城市放牧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感谢你一个小时的陪伴和聆听，冷夜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明晚同一时间22点不见不散。 心声，昂黄亮，有你的梦伴着花香飞翔，心声隐隐痴狂。